好啦，跟住阿 Ann 啊，阿 Ann 你好。 主持人你好， 系啊， 阿生你好，我想问下阿生，嗰个番茄上个星期听你讲话，番茄有农药多啦，咁而家即系上面嗰啲番茄就好大个嘅，但系有啲好细个嗰啲会唔会有事咧？ 其实呢大大细细呢是不同的品种啦，咁就係大有大嘅问题，小有小嘅问题嘅。一隻隻㗎，睇下你好唔好彩。同埋呢亦都係睇季节啦，有时候会多重啲啦，咁佢要噴多啲农药囉。 不过有个逻辑係真係我觉得好啱啦，不时不食㗎嘛。 係呀， 即係譬如你嗰个季节种到嘅嘢，你就唔需要咁多农药咁多肥料去让佢成长，呢个又係真㗎喎。 而家种番茄，佢哋真系有理冇理都喷咗好多噶啦，冇办法啦吓。即系所以咧，如果食番茄咧，都系建议食系有机嘅好啲咯。 哦， 诶， 即系一年四季都有番茄，即系大细都会有农药多嘅。 而家香港其实好唔做得准嘅，因为香港咧有好多嘅作物咧，基本上一年四季你都见到 吓， 系、啊，所以咧都有时你都真系唔知道咧嗰只作物咧到底系乜嘢季节先至会系盛产嘅，呢个系真嘅，你长年都食到产嘅而家。 嗯， 哦，咁嗰啲嗰啲茄瓜会唔会有冇嘅茄瓜？ 你讲茄子系嘛？ 嗯， 茄子会少啲，但系都有嘅而家，会少好多咯。农药嚟讲， 好啊，唔该晒。 好啊。好